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景点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12月15号，星期五。最近网友对初雪的期盼可谓是初雪虐我千百遍，我待初雪如初恋。显然初恋已经变成了前任，雪到底什么时候来，还是去年的事，先不要管它了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6度左右，最高气温4度，北风3到4级，天气多云转晴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6度到1度左右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1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的天气，看到的是海淀、丰台、朝阳、大兴区都在-6度到4度左右，今天风力猛劲，不易擦洗汽车。虽然天气寒冷，但是也不能少了适当的户外运动。户外运动呢，可促进热量产生，调节新陈代谢，还能调节体温。锻炼身体呢，要动静结合，跑步做操只适合微微的出汗即可，而运动应该选择日照充足的上午或者下午。老年人呢，更应该注意保暖，要避免过早起床锻炼。有听友说，冬天本来就够冷的了，还让我运动，觉得冰天雪地的冬日除了吃很难让人嗨起来。如果你这样认为，那就错了，你有必要升级一下你的冬天了。在京郊旅游胜地黑龙潭，冬季呢可以观赏到黑龙潭的3瀑18潭里的冰晶莹剔透，绝对让你的朋友圈眼前一亮。 我是上周末去的黑龙潭，那除了一些冰雹、冰挂还有冰柱之外，还有很多的娱乐项目啊，比如说溜冰啊、坐冰车、滑冰梯，然后挺好玩的。这边的温度比较低，在-0下几度，不过来的话呢要穿厚的。 如果你喜欢攀冰、赏冰，那来这里就没错了。这个周末来与冰雪为伴，尽情享受冬运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九六九报天气，关心天气更关心你，传递最新玩乐、美食、活动信息，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。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，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，请拨打0105175-2200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带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。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，都可以贷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 拨打电话52514-4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就藏在梦里夜里的风。